我想用英文讲就是科就是 science 啦，好简单，即是以前我哋五四时代讲德先生、蔡先生，个蔡先生咧就是 science 啦。 系啦， 咁我哋到近代嚟讲咧，对科学咧系一个好崇高嘅，甚至系真理嘅标准。 嗯、 所以讲科学咧，佢系求真啊咁样，已经成为一种我谂叫做常识。 嗯， 咁但系科学精神系咩咧？咁我哋要慢慢分析一下。但另一个字咧，科技咧，我哋要大概用 technology 啦。 系啊 ，technology 嘅意思咧就同科学咧系有一个点讲咧？有一个 相辅相成啦， 相辅相成，同埋有一种好似母子关系。當然科學產生科技嘅，但係 呢樣嘢講翻我哋本行喎，就因為你 technology 嘅字咧就係 technique 嘅字嚟噶嘛，係 technique， technique 咁就係古希臘即係柏拉圖同亞里士多德講嗰樣嘢噶嘛。咁我嘅翻譯咧就係點樣咧？就話有啲咧叫勞心，即係中國人叫勞心啊，即係用心啊，但係其實就係用腦啊，又唔係用心啊。咁嗰啲叫即係知識論嗰個嘛 ，episteme 係嘛？咁但係另外咧用手嚟做嘢咧就叫。technique， 即 係 我 係嘛，咁所以變咗咧，即係我哋講科技咧，其實古代咧就叫做技術嘅啫，即係一個人整張鬥張台出嚟啊，整張凳出嚟都係叫技術噶啦。不過而家咧，即係我哋用科學嚟將呢個技術咧提升到一個高級啲嘅階段。 即係曾經有個時間啦，即係大專院校啦嚇，做科學嗰啲就叫大學。即系做技术嗰啲咧，就叫理工。 系啊，理工 系啊。小弟毕业嗰间叫麻省理工，都系即系唔改名嘅，都系叫理工。咁但系都系真嘅。 嗯。 因为麻省理工系相对冇做咁多即系唔系唔做，有做嘅，但系冇做咁多基础研究嘅。佢系做多啲咧应用嘅研究嘅。 吓，唔系呢度要解释下先，咩叫基础研究？ 系啊， 系嘛？阿蘇適，你講講啊，咩叫科學嘅理嘅基礎研究？ 其實如果我哋中學讀 science 咁樣咧，三個大科啦，即係 physics、chemistry， 即係物理、化學同埋生物啦。咁物理、化學、生物裏面嘅基礎研究，譬如天文啦，一啲理論物理學，即係你唔可以即刻將佢變成一個賺錢嘅。技術嘅我哋去揾下點解一啲星體會爆炸，或者係啲重嘅元素點嚟嗰啲，其實就係一個好基礎嘅研究啦，同埋要好多年，可能愛因斯坦都攞唔到，即係愛因斯坦嘅諾貝爾獎都唔係因為相對論攞到噶嘛，佢到死嗰日我哋都未證明到，即係相對論係有足夠嘅證據，係即係反而因為相對論攞到物理學諾貝爾獎嘅人好多喎，係啦，但係即係佢嘅後人，但係愛因斯坦自己攞唔到喎。咁呢啲就叫基礎研究啦。咁咧技術型，即係我哋頭先講嗰啲，即係理工科啦嚇。就係譬如點樣我哋有個技術啦，譬如光電技術，愛因斯坦諾貝爾獎嘅。咁我哋就製造太陽能電池。咁呢個就係技術。 唔 係 好啦，咁你舉一個簡單啲嘅例子，以太陽能電池嚟先啦嚇。咁首先我哋要理解咩叫電先啦，有咩叫太陽能先啦，係嘛？咁呢個就基礎研究啦。係 啦。 咁然之後將你呢啲基礎嘅知識點樣化為一種技術？有一樣嘢喎，咁技術變成產品又第一個又另外一個階段。 產品就要考慮即係你要有生產技術啦，跟住個生產成本啦，有市場就唔係樣樣造福人類嘅嘢都有市場噶嘛。 係啊，我最中意舉嗰個例子喺度嗰張就係電燈泡啊，即係我哋 愛迪生嗰個啊， 係唔係個燈膽啊？燈膽咧最初其實係發明咗一支咧係永遠都唔爛嘅，即係可以咧即係一路著個燈膽咧著一年兩年都得嘅，唔會燒嘅。咁而家唔係㗎，你知道全。傳統嘅燈膽，我哋而家唔係講而家啲 LED 啊，即係傳統嗰啲烏絲燈膽啊。咁你幾個月或者一年到又噥不聲燒噶啦嘛。咁但係唔得啊，因為你發明咗一啲，哇兩三年都唔燒嘅咧，大鑊啊！ 即係太耐用又唔得， 太耐用唔得嘅係啊。 太容易壞亦不得， 太易壞又唔得。即係你而家我哋成日用嗰啲科技產品咧，洗衣機啊、雪櫃啊、手機啊、電視啊呢啲，全部都係咁嘅。即係科技有一個特點咧，就係呢啲科技產品咧。第一就唔係好耐用， 叫工業產品啦。 咁唔同喎，工業產品可能好耐用嘅喎。我記得即係以前我阿媽有一部咧，即係 E 車啊，聖家 E 車，真係成幾廿年嘅喎。因為聖家 E 車差唔多百幾年，係德國，好似係咪德國定荷蘭人發明嘅？嚇，好似係德國啊，聖家。係啊，咁佢可以好耐喎。即係同埋你有啲即係傳統嘅機器咧，譬如隻手錶又係喎。阿爺俾落仔，仔俾落孫，你只要成日抹油啊，剩咧，佢嗰個錶可能百幾年都唔壞喎。 但係咧， 而家嗰啲可以度心跳嗰啲咧，就係三年，即係你係三年 你會預錯受。所以嗱，呢個係有另外一個問題啦。但係首先大家要明白，科技產品同工業產品兩回事，或者交俾你陶國章繼續。 或者最重要咧，我哋分開科學精神呢個概念。科學當然頭先講 free can buy 啊呢啲咁樣係科學嘅裏邊嘅科目啦。但係科學精神咧，我哋想講嘅意思咧。它是一種可能是一方面是受希臘人的一種求真精神影響，是就是說這麼多學問裡面或者這麼多民族裡面似為希臘最早有一種這樣的分科，甚至對這個世界的好奇、啊、最早期對這個 天地、啊、什麼物質是最重要啊， 是 例如一個叫克里克拉斯認為這個世界是水造成啊，有些人認為、啊、不是克里克拉斯用火造成，有一個泰利斯說用水造成， 是 這個是他原始對大自然的興趣，我哋叫宇宙論嘅興趣， 唔係，但係中國都有㗎，一陰一陽為之咩？佢 唔係嗰個 陰陽五行， 即係呢個意思咧，就係古代嘅所謂科學嘅出現咧，好可能係有一種哲學，有一種即係嗱，如果我哋睇西方文化咧，最初係一種叫神話階段， 係 呢個荷馬嗰啲咁樣，嗰啲係代表住一個時代，代表咗一種比較每個時代裏邊都有，但係科學某上咧，我哋唔喺東方出現啊，所以呢個要解釋下咧就係、是。希臘人最初的種方式就是、由一種神話色彩轉化成為一種對大自然的好奇、所以第一個科學家呢、不是第一個哲學家我們叫泰利斯呢，他說這個世界是水造成的，樣就脫離了一種神話的一種神怪宙斯、啊、阿波羅的種方式， 即不是神造的，是 東西、那個、 構成的物質構成的 一種，所以一個、神秘思想方面，咁呢種過程裏面咧，到後來嘅特別係亞里士多德嗰啲咁樣，就係將佢變成一種學問，即係話我哋專門研究。所以亞里士多德嗰陣時已經有所謂之前已經有啦，有所謂天文學啦，有所謂醫學啦、動物學啦、植物學，佢每個科目都有個分科。咁但呢個分科裏面咧，都唔構成科學。 唔係我或者呢度插你一句，唔好意思。就係話咧，我覺得希臘人最特別嘅一樣嘢，至少中國人冇嘅，可能印度有，我唔知嚇，因為我唔係好熟悉。就係、是、數學，數學係咩咧？尤其是歐幾里得幾何咧，就已經出咗名噶嘛。佢就話佢有五條假，有五條公理啊，叫做 axiom。咁呢五條 axiom 咧，就某個程度咧，佢認為係可以證明到嘅。 嗯， 好啦，由呢五個 axiom 咧就可以發展成個數學出嚟。咁我哋中國嘅數學係冇噶嘛，冇呢個諗法啊。 axiom 係證明到 ，axiom 係定義， 係定理啊嘛，叫定理中 冇證明嘅 axiom。係咩？咁佢就用呢五個 axiom 去 推翻成個， 去證明其他數學嘅，即係個基礎建築嚟嘅。 係， 即係譬如咩 axiom 咧？譬如所有嘅所有嘅機會率加埋係一。 嗯， 咁呢個係一個 axiom 嚟嘅，冇得證明嘅。我定義所有機會率加埋一咁樣，所以係咁樣。 呢個比較後期，我哋進入數理，但我哋而家從一個歷史嘅角度講咧，科學精神咧有一個特點咧，就係佢由希臘人呢種對萬物嘅好奇啊，對天地嘅好奇，然之後轉入到一種比較系統性嘅知識。咁、然之後最後咧就開始科學同哲學分家啦。所以分家的地方，例如是最早期的講靈魂的問題，本來是哲學問題，但慢慢就後期發展就變成了心理學了。咁然之後咧，一些研究天文的方面咧，本來嚟講呢宇宙點生成啊，水啊火啊咁好粗陋的，但慢慢咧就轉成了即係後期嘅科學開始發展嘅，先包括伽利略啊、哥白尼嗰啲咧，開始用一種方法嗰方面。特別就係所謂數理方法， 咁 間間我哋可以補充咧，就係、是、於是嚟講咧，科學精神咧，佢係唔單止係咩物理學嗰啲咁意思，佢係有一種喺咁多民族裏邊特有嘅地方，就係一種求真。 嗯， 而呢種真咧，好得意嘅地方咧，其他民族比較實用性啊，係即係覺得係要同人生有關係啦，好似儒家思想啊，甚至道家思想嗰啲。因為印度人啊奇怪啲嘅，佢對數學好有興趣嘅，印度人。但如果純粹從希臘嘅講法嚟講咧，就係、是、呢種咁樣嘅求真精神，最後輾轉之間呢個就好複雜啦，轉入咗用數理嘅方式去表達呢種真理。成為一種科學式的命題，我哋叫做咁呢個就所謂科學的初型。 其實盧國章嗰樣嘢其實同希伯來文化都有關係。係 啊， 希伯來文化認為個世界係咩呢？就係、是、上帝做噶嘛，或者天主做噶嘛，總之係神做噶啦。咁既然神做得呢樣，神做嘅嘢一定係正嘅，但我哋唔了解啊嘛。 佢正喺邊度咧？點解啲星即係天上啲星星會咁行咧？其實就係表現，即係你見到咁。咁事實佢啱嘅喎，即係你見到天上嗰啲咁，哇咁多神奇嘅嘢，嗰啲生物之間點樣互相配合啊？咁咧你就會覺得哇，呢個係一個好令人驚訝嘅世界。你會是感覺到神，所以佢研究大自然咧，某個程度就係話。能夠傳教即係一種信仰。 但係呢個完美論咧，對科學個掣肘都好大嘅，即 係當然當然。 後來文藝復興啦，嗰、那個年代我哋先開始打破呢樣嘢，因為一路大家都覺得啲星體嘅運轉咧，其實係圓形嘅，即係個軌道係一個 圓圈嚟㗎嘛 ，circle 㗎嘛。 係啊，但係後來即係去到。Cooper 啦，咁即係 哥帕尼啊， 咁我哋就知道其實嗰啲軌道係椭圓形， 係 啦，咁就唔係圓形嚟，咁即係但係因為我哋相信數學係完美嘅，即係我哋真係見到啲公式好簡單 ，F 等於 ma，E 等於 c square 咁，覺得呢啲公式一定啱啦，因為簡單啊嘛，咁但係簡單未必係錯，咁但係如果我哋過分追求呢個完美咧，其實係即係喺科學精神上面，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嘅，係會阻礙嗰、那個新嘅發現，同埋阻礙呢、這個、即係你太難打破呢種根深蒂固嘅一個根深蒂固一個固定嘅概念。 唔係蘇適就提出一個好有趣、好重要嘅問題，就係所謂科學精神同所謂教條嘅分別。陶國章或者你講講。 我諗即係因為呢度有一個有趣嘅問題咧，就係、是。古希臘嘅一種宇宙觀，講天文啊，講萬物嘅生成啊，即係我哋所謂早期嘅所謂物理學呢啲咁嘅嘢，點樣變成咗加入咗數學？呢個係一個一間有 好重要，真係好重要， 一個重要。但如果落翻去希臘呢種精神嚟講咧，佢最大嘅特點嚟講就覺得，我哋對呢個世界有一種懷疑啊。 嗯， 這個又可能是我們到近代哲學成日批評柏拉圖，就是第一個人將這個世界分開所謂形象世界和經驗世界，即是說我們見到的世界不是真實的，只不過感官的東西它不斷變化的， 錯覺 的。所以背後來說，它有一套很有趣的西方人思想，特別希臘人影響，就是覺得真理應該是永恆不變的。到現代可能我哋改變咗少少嚇，但係由呢個西方文化嘅根源，希臘人講就係、是、一定係完美嘅、永恆不變嘅、不可質疑嘅。咁由呢種咁嘅真理觀咧，慢慢就成為咗我諗古希臘人影響西方文化嘅一種叫求真精神。 同埋其他文明冇嘅。同埋頭先你講咧，就話佢唔相信感官就係有咁嘅道理，即係話如果我哋要求嘅真理咧係正確嘅，係永恆不變嘅，其實中國都有啦，即係董仲舒都講道不變係嘛，咁於是咧，但係咧，即係希臘人咧就話，既然佢係唔變嘅，咁我哋眼見成日啲嘢嘅錯噶嘛，會我哋有海市蜃樓噶嘛，喺沙漠明明見到層樓，點解唔原來冇嘅咁於是咪開始唔即係柏拉圖嚟講就唔信呢個感官啦， 唔信感官，信儀器或者信一個係啦客觀一啲嘅 或者推理 理性 係啦， 信理性信數學個建構出嚟嗰種道理，因為佢邏輯好正確噶嘛，冇得假嘅 ，A 就等於 A 噶啦嘛。 因為呢度咧，柏拉圖本身咧受一個叫巴曼尼底斯嘅哲學家影響，又受另一個叫做 Pythagoras 啊，我唔知道中文點譯啦，即係嗰個歐元定理嗰、那個 畢特哥拉斯啊， 畢特哥拉斯學派， 因為佢哋個批咧已經係對數學有一種好特別嘅神秘構想或者聯想， 直情宗教嚟嘅。 畢特哥拉斯 係宗教嚟， 佢相信有呢個無理數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但重要嘅地方咧，柏拉圖受嘅影響咧，佢將佢轉化成為就係話呢個世界最真實嘅嘢咧，並唔係感官，但係我哋周圍裏邊咧，其實最真實嘅就係嗰啲圓形啊、幾何圖形同埋數學數字。 永遠唔會呃你，又永遠啱嘅。 呢樣嘢就有永恆性，所以呢個係一個真理觀，成個西方文化嘅好重要真理觀，就係真理必須確定嘅。但係跟住落去個轉接咧，我自己都搞唔清楚，就係點樣後來變成一種數理化咧，即係用永遠用數理去判斷呢種真理。 應該要去到文藝復興咁上下嘅時期啦，咁我哋先至真正開始將 哥白尼嗰陣時候已經係咪有少少已經用數理去計算嗰、那個？ 哥白尼日心說。同埋呢個第三説啊嘛， 兩個都有 嘅。佢嘅計算都唔係好多嘅，哥白尼。係去到 Cooper 啦，即係 即係托勒密啊嘛，最終係托勒密，托勒密嗰個 system。 即係佢有個公式嘅，就係、是、個星體運轉咧，嗰、那個速度咧就係、是、由同嗰個軌道嗰個面積相同嘅。即係佢近嘅時候就因為面積大就行得快啲，遠嘅時候因為面積細咧就行得慢啲。係嗰度就開始用到數學，即係發現咗原來數學係可以計算到星體運轉。咁去到牛頓啦。 是 即係伽利略都有啦，喂喺個高塔嗰度，即係 做實驗，做實驗多嘅，做實驗多。 佢做實驗，跟住發現咧就可以可以用一個直線， 嗯、 即係原來呢個物體落下係同一個power 線啦嚇，個加速係一個直線嚟嘅。咁、 嗯、 後來牛頓就發明calculus 啦，即係微積分啦。咁、 嗯、 數即係我哋發現數學可以完美解釋一個實驗嘅結果。咁我哋就將數學同埋呢個主要係物理啦，就融合埋一齊啦。咁後來就發現，即係物理其實係萬物之父嚟，即係所有科學嘅， 即係歸咎到你 最基本都係物理嚟噶嘛。咁所以化學啊、生物啊，其實慢慢我哋建立咗好多用數學方法去解釋，世界現象。即係其實科學其中一個作用就係預言啊嘛。 預測嗰個 之後會發生咩事啊嘛。咁你冇數學模型，你好難。準確咁去預測。 咪嗱，呢度又要同你教下喎。佢、中國文化其實都有。第一咧，嗱，中國文化又講陰陽五行啦，即係就研究個宇宙論啦，個宇宙點運行啊嘛。第二咧，中國人都中意好緊要預測，因為古人一定要知道嘅。 一年四季啊嘛。 係嘛？同埋另外一樣嘢，譬如漢朝啊，邊個張衡係嘛，已經發明呢、這個即係 風地動移。 係啦，冇錯啦，就係、是、預測地震噶嘛。咁但係咧，中國人去睇個星嘅時候咧，佢唔係好似古希臘人或者西方人咁，我計下佢點樣行，係咪一個圓形一個橢圓形咁啊？而係話咧，即係我最緊要知道我點解要研究呢個世界咧，研究物理，研究呢啲生物咧，就係、是、話因為最緊要係佢有用， 因為 佢預測到地震，咁就夠啦。我唔使再知道究竟佢本身點樣喐嘅，唔關我事嘅嗰樣嘢。 都唔完全啦。中國人好早其實都發明到，即係觀察到呢、這個一年，即係我哋叫做三六十五又四百日，即係一個回歸年。到底係幾長？中國好早都早 唔係呢個觀察到噶嘛？可以計到，可以 係即係佢透過呢個觀星觀察到啦。 係 咁即係。但係唔係數學方法嚟嘅，觀察 係 透過觀察，跟住咧透過觀察啲唔同嘅行星或者係月球嘅軌道咧、就係啦，就做到呢樣嘢嘅。咁、但係我哋可以下一次翻嚟再 嚇、你再詳細講啦，等你休息。 有首歌嘛係咪啊？ 係冇錯，就係、是、Eason 啊，陳奕迅要聽啊，又叫做人工智能。 明亮眼睛，微型液晶，甜言蜜语还会立体声，最亲热的吻，四点以后见，最愉快抱拥，也不到的昨天，请相信世上我待你最好。 感到厌倦，按动我按表，有情爆终结。你要叫你，多谢你，好多谢你，我没有痛苦，就算你抛弃。 开香港的睇法，苏日恒话今日只是集中回应消费券的事宜。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分支就星期一针对喀布尔机场的火箭炮袭击承认责任。伊斯兰国库罗山分支在社交频道承认发动今次袭击，又形容行动成功。至少有5枚的火箭炮较早前射向喀布尔机场。美国有官员说美军在机场的导弹防御系统成功拦截，白宫就说总统拜登已经听取事件简报，知道机场的运作冇受影响。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听日届满，白宫话星期日从喀布尔撤走了1200人，连日嚟美国同盟友已经撤走大约12万人，包括英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已经完成撤走军队的行动，并结束在喀布尔机场的撤离任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482点，升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33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6，日元109.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9，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0.07美元，卖出1810.63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天气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仍然有骤雨和雷暴，下周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立法会咧审议紧禁止电子烟、加热烟嘅条例草案啊！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 香港嘅吸烟率咧逐渐降低，俾加热烟合法地入咗嚟香港嘅话咧，呢度抹山唔埋噶啦。 条例草案委员会主席黄定光： 社会又好啊，议员又好，意见已经系相当全面，政府要攞出最后尾嘅意向出嚟。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Today our nation saw evil, the very worst of human nature. 恐袭20年， 世界遭逢巨变。 On my orders,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has begun strikes. I concluded that it's time to end America's longest war. 911 20周年特辑， 星期六朝早11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奥运最初的口号是由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在1894年奥运所创，由三个拉丁词 Citius、Altius、Fortius 组成，翻译成为英文是 Faster、Higher、Stronger。 咪即系更快、更高、更强。口号嘅寓意，真正重要嘅唔在于战胜，而系努力奋勇作战嘅奥运信条。咁啊，过往大部分嘅奥运会都沿用咗顾拜旦当年嘅口号。首个有自己口号嘅系1972年嘅慕尼克奥运，而自1988年汉城奥运开始，每一届奥运都有自设嘅口号。1996年亚特兰大适逢奥运100年，口号就是 The Celebration of Century。2004年奥运法源地雅典举行，口号就是 Welcome Home。今届东京奥运嘅口号 United by Emotion， 提倡将不同背景嘅人集合一起，以超越群众分歧嘅方式联系起嚟，一同庆祝成为巨大嘅力量。一直以嚟，奥运口号都是概括咗同埋捕捉咗主办城市希望同全世界分享嘅思想同埋观念。United by Emotion 所指嘅就係希望今届齐聚东京嚟自超过200个国家同地区嘅运动员，包括咗奥运难民代表队以及全球嘅观众能够汇聚一起，了解到人与人之间互相联系嘅远比分裂佢哋嘅多。体现呢个奥运深层信条嘅正正就係奥运难民代表队。入选运动员名单的29位选手来自13个国家，是由 IOC 执委会从最初的55人难民运动员奖学金的获奖者中挑选出来。他们是逃离了自己的国家的难民，在另一个新国家接受训练。其中一个22岁的空手道女运动员在2016年里约奥运代表伊朗参赛获得铜牌，去年就逃离伊朗。国际奥委会在上届的里约奥运首次组成有10名运动员的难民代表团参赛。难民代表队亮相所有的官方活动，包括了颁奖礼，都会升上奥林匹克五环旗和奏起奥林匹克的主题曲。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暇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啦。咁啊，直播室裏邊咧戴曬口罩咧，又係蘇適啦，有吳圖國章同埋馬恩志嘅。咁我哋講呢個科學精神同科技。咁第一節都講過啦，即係科學呢種科學精神咧，我哋講即係歐洲嘅科學精神。就其中有一個特點咧，第一就求真啦，第二咧就係佢求知識嘅，我覺得好緊要。佢想知道嗰啲嘢啫，佢唔係講實用嘅。咁中國咧，我覺得相對比較咧，傳統文化咧就係話。你知識咁實係問嗰個問題噶，而家香港人都係噶，或者中國人都係噶。 嗯， 喂，你知嚟做咩啊？ 係有咩用？ 係啊，而家都成日都有話，你喺中學讀嗰啲物理化學有咩用啊？係啊，我出嚟做嘢都用唔著嘅嗰啲知識。 其實好有用噶。 咁你講講啦，蘇適好有用。 對於唔好俾人呃咧，非常之有用。因為有啲好基本嘅，即係譬如你食。睇個化個製造成分，即係你去睇呢個食物標籤咁樣，你起碼都知道嗰啲係大概啲乜嘢，食咗個係咪冇糖，係咪真係冇糖，低糖到底幾低糖，即係你唔識睇，即係中學上面教咗好多基礎嘅嘢嘅。咁、但係如果你覺得嗰啲嘢對你生活完全冇用，我又唔同意嘅。因為中學嗰啲嘢太基礎啦。如果你生活上面用唔到，只係你唔知道咩場景可以用啫。 我諗科學精神咧最重要係，即係我哋當一種好似歷史回顧啊咁啊。因為似乎咧真係整個人類咁多文明裏面咧，都係呢個希臘文明係發展出科學精神係最直接嘅。雖然有希伯來啊，甚至印度人嘅數都好，但係形成了一个系统式的科学啊、物理学系统等等呢、似乎都远逊于希腊。但这个里面有一样东西呢，就是因为西方的历史里面呢 希臘人啦，可能係受埃及人影響而有一種所謂幾何學嘅興趣，咁、然之後又受可能阿拜人影響啊，呢、這個後期少少啦，歐洲嗰度咧就開始對數學有興趣。 嗯、 但整體嚟講咧，其實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嗰個中古嘅黑暗時期啊，呢、這個神學時期，即係我哋如果用一個比較歷史性講咧，大概係公元後323年，君士坦丁大帝咧崇奉咗呢、這個。基督宗教作為係國教，咁、於是咧呢、這個由希伯來文化嘅呢種一神教咧、慢慢成為咗一個國教，反而咧壓抑咗羅馬人開始嗰種比較受希臘人影響嗰種好奇精神，甚至壓抑咗。所以當時最出名嘅説話就係哲學啊，或者呢啲知識咧、啊，都係神學嘅奴婢啊嘛。係 啊， 即係最緊要係點認識神。咁於是就出現好多教父。咁呢個階段大概如果共公元後300多年轉戰到文藝復興檔係1300年咧，啱啱1000年。 係1000。 呢、這個就係一黑暗時代啦嚇。頭先我哋講過呢、這個 Middle Age 咧，呢個黑暗時代裏邊咧就係壓抑理性。所以咧，其實我咧講科學精神咧，一個遠古嘅來源咧，就係希臘人嘅種好奇精神對大自然嘅發問。但係真正嘅科學精神咧，係應該到文藝復興甚至啟蒙運動先至完整成熟。呢點嚟講就係所以到咗近代裏邊，將數學呢樣嘢咧結合埋一種好奇精神，而成為一個好龐大嘅科學式嘅求生精神。 佢、最緊要我斬一斬住啦。而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話佢數學竟然係用到其他嘅嗱，譬如我係讀社會科學嘅，嗱，譬如社會學有數學啦，經濟學啊更加啲啦。而家你數學唔好咧，根本你讀唔到經濟學嘅。再加埋而家啲咩環球金融啊 ，Kitty Clark 你炒股票又話講畫圖表啊 ，Kitty Clark 冚唪唥你其實所有任何科學咧，人口啊。總之你講城市規劃啊，即係你慘不冷差唔多乜嘢學科，你講到所謂基礎知識咧，你就要數學噶啦、 我哋頭先播首歌《人工智能》 啊， 而家我聽啲喺浸會大學嘅朋友啦，咁佢哋講咧，佢哋做文學上邊嘅比較研究咁樣啦，其實都可以用人工智能嘅喎，即係唔使自己做比較嘅，即係可以揾個寫個 AI 寫個 AlphaFrom 寫個算法，寫個算法幫我做嗰啲。污糟嘢啦，我哋叫即系啲最重嘅功夫先，跟住好啦， 即系粗重嘢，系啦，跟住发现要粗重嘢。 原来呢几本书好似有啲关系喎，我跟住系啦，跟住揾到个点子就可以去写论文，即系原来连文学都可以用数学。 系啊，咩即系譬如话佢某一个作家总系噶，有一啲名词啊，或者有啲用法咧，系特别多噶嘛。 即系呢两个作家原来好似个一个写作手法，咁你可以研究一下佢哋系咪原来有 即系唔使自己去周围抄噶嘛？而家 呢个就近代嘅人工智能嗰啲问题啦。 系， 但有一样问题咧，由科学转化到我哋近代嘅咁高度嘅科技发展啦， 系 可能中间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人類對呢個世界點解我哋要求真咧？呢啲咪好有趣嘅、即係求真唔係好實用嘅啫。所以科學精神咧，我哋有個想法就係佢同科技頭先所講 technology 有啲唔同。科技始終都要考慮到個市場啊、應用啊、實用性啦、啊。你講而科學咧，有時係幾純粹嘅求真精神。而呢個求真精神咧，對西方嚟講，或者對後來人類嘅文明咧嘅影響好大。因為東方人咧比較係實際啲啊，係啊，例如儒家咁樣嚇，都係講任重道遠啊，或者講係最緊要人間嘅啲人情啊，最緊要唔好點講咧？呢、這個司馬遷講過啊，呢啲嗰啲名家，當時名家咪中國講白馬飛馬呢啲咁樣，佢呢啲叫淫藝奇巧，過度嘅思考，過度嘅一種分析啊，即係嘥時間啊，嘥精神啊，咁呢個係幾影響咗東方民族咧？後來到我哋所謂後來嘅即係新嘅。新大陸發現啊，或者近代嘅科學發展嚟講咧，突然間落後於西方，所以我今晚其實講一個問題裏邊就係呢種科學精神咧，一方面係成個西方賴以領導而家現代世界嘅開始，但咧我哋唔講內容啦嚇，嗰啲咩牛頓嗰啲我哋唔講咧，但有個問題咧就係、當注入到科技嗰陣時咧就開始麻煩啦。因為科技咧，因為始終有個你話資本主義又好，或者一種實用性咧，佢本身係我哋讀點講批判文化嗰陣時咧，就係佢本身係一種叫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意思咧就係佢純粹運作，睇佢市場，即係我哋用具體講，好似 Google 啊，或者佢哋嗰啲演算法， 個頭頭其實唔係關心人類嘅文明啊，亦唔係關心個社會嘅穩定啊，最緊要係 promote 佢嗰個所謂即係點嘅市場佔有率，或者係點樣激效益。咁於是咧，有好多我哋到近代裏邊對現代文明有個危機感咧，就係話科技會唔會係由於佢本身冇一種叫做道德承擔啦，又或者係純粹係一種佢甚至唔係好似科學嗰種求真精神，而係純粹係一種對社會嘅，你可以講得好聽就係嗰種幸福啊，或者係利用後生啊，令到我哋生活好啲。方便啲，減啲時間，我哋上網越嚟越快咁樣。咁會唔會產生一個所謂技術上而影響咗個社會？呢個就是我哋想傾嗰、那個。 我想補充少少啊，科學求真同埋科技影響即係改善人類嘅生活，中間其實係有一個因果關係嘅。即係或者我哋咁講，如果唔係因為有技術可以改善生活，其實有邊度會有人花咁多時間去求真啊？就係、是、因為我哋見到求真原來最後。即係可能經過好多年啦，嗰啲真相啊，係可以幫助我哋今日嘅社會建構喺一啲技術 層。但係其實最初係唔知嘅， 最初冇諗呢個問題。 係啊，譬如二十世紀最出名嘅啦，你最初就係搞量子力学啦。譬如呢個最初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啲嘢，有乜用啊？冇用啊！你愛因斯坦都答你唔到喎，有咩用啊？ 而家發覺原來冇佢都要 係啦 ，GPS 就係靠佢嗰樣嘢啊嘛。咁但係你係隔咗好耐啊，隔咗好耐先知 道。但我哋基本上有一個幾肯定嘅一個睇法嘅，就係、是、其實一啲基礎研究咧，大部分咧唔係全部基礎研究，幾十年後咧都唔知點解可以揾到一啲應用出嚟嘅。 係， 即係譬如E 等於 MC square， 我哋有核電啦。 係， 即係 最初係整原子彈。 最快係去做武器先嘅軍事先，跟住軍事完之後，即係譬如電波，我哋可以做雷達啦。係，軍事完之後就開始民用啦。 係， 咁民用可以改善生活，即係中間我哋係其實我哋係知道大部分嘅基礎研究，或者我哋唔做基礎研究，我哋嘅技術係唔會進步嘅。我哋透過基礎研究，我哋嗰個科技 是 即係個技術層面上邊先可以有機會有突破。譬如我哋而家個電話咁細，係用鋰電池，咁但係其實鋰電池已經到咗佢嘅極限㗎啦。咁我哋有冇辦法可以有啲好啲嘅電池？譬如我哋做電動車，我哋嘅車要唔用油，即係唔用石油啦，化石燃料啦。咁我哋用電，其實鋰電池係推唔夠好啊，即係始終係一個好大問題。我哋要有一個新嘅電池技術。嗰個新嘅電池其實要充電好快，亦都可以行好耐，咁先至可以其實係一個突破，可以令到電動車 亦都唔好污染， 即係冇咁大污染。 唔係鋰電池其實好污染嘅， 係啦， 係好污染嘅鋰。 咁所以而家我見到嘅電動車用鋰電池咧，其實係一個過渡產品嚟嘅。新嘅電池其實可能喺十年到會普及化，跟住就可以令到電動車真真正正取代。即係如果我哋大家講2030啫，點解香港2030唔出油車咧？其實都同我哋其實大概見到個 pipeline 咧，即係喺個嚟緊㗎啦嗰啲產品，咁所以我哋大概呢個年代做取代油車咧，就可行性就會大啲。 唔係，但呢個唔係話香港自己本身嗰個科技水平高咗，而話你睇外國，喂，佢哋就快發明啦，我哋就快用得啦，咁解啫喎，係咪？ 咁亦都唔需要係一個國家所有嘅技術都係我第一嘅，咁即係呢個世界有經濟嘅原因就可以貿易啊嘛，有啲嘢你叻啲，有啲嘢我叻啲， 唔係呢度因為有個問題咧，就係、其實呢個就所謂讀理科同我哋讀文科嘅觀點上唔同嘅地方，呢個好值得討論噶嘛。其中一點咧就係從嗰個理科好或者一種實用嘅 technology 嚟講咧，我哋見到日日都進步啊，人工智能啊等，會睇到好多正面嘅嘢。因為佢基本上嘅立場裏邊咧就係、如果用中國頭先講嘅説話，就利用後生啊嘛，運用一啲嘢令到 enrich 我哋嘅生活啊嘛。咁科技好明顯就為呢樣嘢服務。 同埋你如果 好明顯係咁樣， 你做嗰個產品唔能夠令到啲人係覺得用咗之後咧生活好咗嘅話咧，你個產品唔賣得噶嘛，冇人要咁多嘢噶嘛，係咪先？你點賣啊？係咪先？最緊要呢樣嘢啊嘛，所以譬如話你而家最 hit 嗰啲咧，所謂無人駕駛汽車啊，或者電動車都係噶。你最初都係點解？因為佢慳油啦，係咪啊？因為佢唔污染啦，因為你有呢啲咁嘅好處啊嘛。咁但係咧，正如陶國昌話齋，佢產生好多嘅道德嘅問題咧，係未解決嘅。而科學家或者工程師咧，即係蘇適呢啲係工程師嚟嘅，亦都工程嘅， 一定支持啊，一定支持 係嘛？但 佢梗係想做咗嗰樣嘢出嚟嘅，因為你已經睇到佢有好處啦。咁但係好啦，佢引發好多嘅道德問題啊，佢唔關佢事噶嘛呢樣嘢。就是、問題 其實有兩層先，第一層裏面後來先講道德問題。第一層的方面咧就係、是、呢、這個就 Karl Popper 所講工具理性的批判的問題。 嗯， 即係話咧，當以前的理性咧，我哋其實是一個比較完整啲、 嗯， 包括有道德的理性啊， 嗯嗯、 包括係思維上的分析的理性啊， 嗯、 又包括係一個人的意志添、那個 will 嘅、 嗯， 包括古希臘人的嗰、那個理性係咁樣。 嗯、 但係到工具理性的理性咧，純粹係一種叫做運算。運算得嚟係為咗一種技術同埋應用，於是嚟講呢樣嘢咧就用馬克思嘅批判咧就係、是、變成資本主義嘅一個工具，佢被運用咗，被掠奪咗啊！即係嗱，科學咧本身係一個求真精神，所有科學家我哋都好好崇敬佢，唔從佢嗰個實用性諗咧，就係、是、因為呢啲人咧一方面嗰種堅毅精神啊，同埋求真精神咧就不為什麼，反而有一種道德嘅高位喎。 哦， 啊、即係有時咁樣， 即係而家變咗搞科技嗰啲咧，就冇乜冇咗個道德高地 先有，呢個冇錯。 唔係，咁呢個係真嘅喎， 又唔係個個科學家人品好嘅。 咁啊，係 呢個 係。 不過咧，你嗱，我從好嗰方面講啊，譬如愛因斯坦後嚟都覺得後悔嘅，佢話我對原子彈咧，其實貢獻咗一條 formula 啫嘛。同埋嗰陣時佢話我錯誤地得到一個消息，就係話希特拉已經發展緊原子彈啦。所以佢於是咧就寫信俾呢個美國總統當時羅斯福，咁就係話咧，我哋一定要搞咗先，如果咪俾希特拉有咗呢啲原子彈先咧，呢個世界就大劑啦。我哋輸俾佢啊嘛，係嘛？咁但係之後爆完之後咧，發覺原來，咦，原來嗰個假消息嚟嘅 fake news， 即係而家講嘅假消息。原來德國希特拉已經放棄咗研究啦，因為佢唔知喺邊度咧棘住咗啊。咁佢掛住周圍去侵略人哋啲國家咧，根本冇咁嘅資源去研究。咁所以愛因斯坦亦都表示一個後 悔。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 Bernoulli 啊 ，Bernoulli 大家知唔知咧？就係佢英國咧就將呢個萬維網就變成互聯網嘅，即係然之後咧就公開人人都用得嘅，你所有啲電腦都用得。最初大家知道啦，我哋喺大學嗰陣時都係啦，嗰啲電腦係成個衣櫃咁重啊，咁高噶嘛，咁大噶嘛，要成間房噶嘛。咁然之後咧，仲要揾啲紙條咁打窿咁，然之後用噶嘛。 黑仔啊， 係啊。咁好啦，就係阿 Bernoulli 咧，就係將佢變成互聯網。咁然之後隔咗20年後咧，佢而家都話後悔啦。因為好多時候咧，啲互聯網嘅影響係你最你任何嘢推即係開始嘅時候咧 ，social media 主要 係啦，你只係睇到佢嘅好處。係啊，另外一個例子好嘅例子就係石棉啊，即係 asbestos 啊，咁你發覺哇，佢又燒唔著，又平又食，咁於是我嚟起樓啦，咁而家咪知道大劑咯。咁冚唪唥要所有起用石棉起嘅，冚唪唥要拆曬啦！而家 科技對， 因為佢會致癌啊，而後嚟你先知原來佢會致癌。 係科技對人類最大嘅威脅，其實係全球暖化。因為 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 因為我哋技術嘅進步，我哋人類對能源嘅需求大咗好多。咁對能源嘅需求大咗，其實我哋大概係以每十幾年一個 double 一個雙倍嘅形式去增長對能源嘅需求。咁但係我哋係透支咗好多化石原料啦，去發電啦，去做其他嘢啦，係啦。咁所以成件事咧就係令到地球嘅氣温增長係對人類嘅存續有一個好大嘅威脅，咁但係 但你最初唔會諗到呢樣嘢噶嘛？ 係啦，咁但係譬如我回應翻幾樣嘢啦，譬如原子彈咁樣，原子彈有好有唔好嘅，咁好多人可能唔同意啦，咁但係原子彈係令到二次大戰之後咧， 係 冇再有 大總體 戰係一個最主要嘅貢獻嚟嘅。 係啦，咁啊，另外有啲仲有咩好處咧？就一陣間我哋聽完之後過11:30新聞之後，再翻嚟聽嘅消息講啦嚇。咁呢只咧就係一個叫 Selini 唱嘅，叫做《網絡安全隱患》。 人头入雪峰，偏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宣布辞任律师会理事。张达明在社交网页表示，虽然他的任期出年先会届满，但他决定提前辞去理事一职，以便集中精力处理其他事项，特别是提供和推广免费法律咨询服务，以及维持生活平衡。他说今天下午已经正式向律师会提出请辞，即时生效。三名言语治疗师工会理事被控和另外两人串谋刊印、发布、分发或复制煽动刊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五名被告保释申请被拒，需要还押至9月24日再讯。三名工会理事是陈元森、伍巧仪和方子浩。控罪指三人串谋和早前被捕和还押的工会主席黎文玲、副主席杨日义、目前在逃的黄海晴和其他人，由去年6月4日至今年7月22日期间，刊印、发布、分发或复制煽动刊物，包括杨村守卫者、杨村十二勇士以及杨村清道夫，意图引起对特区政府和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视或者激起离叛，煽惑他人使用暴力，以及怂使他人不守法或者不服从合法命令。控方申请将工会理事和政府主席的两宗案件合并，并且在区域法院审理，同时反对所有被告保释，获裁判官接纳。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分支就星期一针对喀布尔机场的火箭炮袭击承认责任。伊斯兰国库罗山分支在社交频道承认发动今次袭击，又形容行动成功。至少有五枚火箭炮较早前射向喀布尔机场。美国有官员表示，美军在机场的导弹防御系统成功拦截。白宫就说，总统拜登已经听取事件简报，知道机场的运作没受影响。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听日届满，白宫表示星期日从喀布尔撤走了1200人，连日来美国和盟友已经撤走大约12万人，包括英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已经完成撤走军队的行动，并结束在喀布尔机场的撤离任务。俄罗斯有传媒引述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表示，预计将会在一个星期内宣布塔利班政府全体成员，目前34个省中的33个省已经有省长和警察首长的任命人选。另外，塔利班发言人向路透社表示，会不会有女性成为政府成员将会由塔利班领导层决定。阿富汗黎明电视台就引述塔利班任命的高等教育官员，指阿富汗男女学生日后将会分班接受教育。该名官员指出，女孩子有权接受教育，但不能够和男孩子一起学习，将会向女学生提供安全的教育环境。他又承诺各大高等院校将会很快重新上课，并且向教职员发放薪金。阿富汗教育系统的前工作人员和高级教师早前呼吁塔利班保留并且改革现有的教育系统，而并非建立全新的教育系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503点，升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35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87， 日元 109.92，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1，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809.61美元，卖出价是1810.2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间中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下周骤雨减少，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陈浩源，我是香港羽毛球运动员。我想点是郑秀文小姐的输得漂亮。其实自己是不需要太过理会别人的眼光的，我们只是需要将自己发挥得最好。所以希望大家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好，都是透过这首歌可以带到一些意思给大家。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国共之战即将升级。 面对国民党出动轰炸机进行攻击，在危急关头，共产党的增援部队终于赶到了。他们究竟可以用什么方法去扭转这个局势呢？ 港台电视三十一，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为你带来精彩电视剧《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张凤平。 每一个人都想赢，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赢。怎样才能够赢是需要很多客观条件的，它亦都是一个系统工程。赢这一本书是由通用电器公司前任行政总裁杰克韦尔奇所著作，他从1981年至2001年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在任期间公司的市值从130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000亿美元。通过这本书的全面阅读，一定会令你有颇深的感触，获益良多。 在当今的商业环境之下，要想赢就必须遵从商业的规则，回归商业的本质。增长依然是王道，如何选拔人才、做好营销、应对危机，亦都依然是管理者们最关心的问题。在《赢》这本书里面，杰克·韦尔奇结合了亲身管理实践和大量活生生的案例，将他在工作和生活之中《赢》的智慧倾囊相授。内容涉及商务活动的诸多方面，包括商业的要旨、企业领导的管理智慧、普通员工的求职和晋升之道，以及如何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可谓是纵论商战风云，畅谈世事人生。 成功投资公司巴郡董事长华伦巴菲特对这本书毫不吝啬地写下了以下的推荐语，他说：有了《赢》这本书，我再不需要看其他的管理著作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赢》，作者杰克·韦尔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咁啊喺呢一个直播室里边咧，就有陶国章、苏轼同埋马恩赐嘅。咁我哋继续讲科学精神同科技啦。科学精神咧，我哋前嗰几 part 讲过啦。咁我哋继续讲科技啦。咁头先啊，苏轼一路补充到啦，讲翻原子弹 啦。咁啊，爱因斯坦系好后悔嘅，因为佢见到日本啊死咗好多人啦，即系个原子弹威力好大啦。咁但系啊，你 放喺一個比較宏觀嘅角度去睇。 嗯。 咁一二次大戰中間就係二十年嘅休戰啦。 嗯。 咁但二次大戰到今時今日75年啦。 係。 咁咧，我哋係冇發生過一個大國與大國之間嘅整體戰嘅。咁我哋當然發生過好多地域上面嘅戰爭嘅，即係中國同美國都打下仗啦嚇。 係。 咁但係就冇發生過一個好似二戰咁嘅規模。全球範圍的戰爭，因為大家可以互相確定毀滅嘛，因為 我有足夠多的原子彈，蘇聯又有，即是現在俄羅斯又有足夠多的原子彈，就算中國都有足夠多的原子彈，基本上現在大家最怕是什麼，是這些流民國家有原子彈，即是 一粒半粒，即是它真的這樣用嘛，但是那即五常，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其實他們都有足夠多的核武啊，去確保大家一起一鍋熟的，即是大家都會死光的，所以反而就是呢75年裏面咧，可以維持到一個平衡，即係比較相對和平。我哋今時今日即係經濟又好啦，科技又好啦，發展得比較快嘅一個和平嘅因素，同原子彈其實有關係。所以有時咧我哋叫做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啦。 係啊， 你真係唔知道嗰樣嘢咧，你可能覺得好壞。但是七十幾年後睇翻，又唔係咁壞。 唔係，我只係擔心一樣嘅，調翻轉話叫塞翁得馬焉知非禍。即係你而家嗱，互聯網你睇到啦，哇！原來有假新聞啊，又搞到好多嘢啦，係嘛？你好多嘅新嘅科技咧，因為你試用嘅時候，可能亦都人可能冇辦法知嘅。我哋點知？我點知石棉有？原來用咗幾十年之後咧，慢慢吸咗咁耐咧，你會致癌嘅啫，你唔知噶嘛，係嘛？甚至你好似煙仔都係噶，煙仔都隔。你如果睇翻好笑嘅，1930几年啲煙仔咧，話你食煙咧就對健康有益嘅，又可以唔知醫咳啊，醫90几样嘢啦。咁就係啲煙仔公司賣出嚟噶啦。好啦，咁結果到二戰之後都經過幾廿年嘅研究先知，原來咁大劑嘅。咁所以頭先我哋亦都講啊嘛，凡係新科技發明咧，一定係有佢嘅好處嘅。如果冇好處咧，佢就不能夠喺市場度商業化， 普及唔到啦， 普及唔到嘅，咁就唔會對人類有好大嘅災害嘅，呢個冇所謂。但係咧，既佢有咧，又唔係表示佢以後即係有利有弊噶嘛。但啲弊咧，可能要幾廿年後或者一段時間後你先發現。咁點算咧？ 大規模咁用其實又好難將佢嗰個缺點咧， 掃出嚟啊嘛。 即係會係啦，發現到嗰個缺點。 我覺得唔係完全係嗰個缺點啊、優點嘅問題。 係 因為咧，頭先我哋講啊，科學嗰種求真精神啦，佢始終對呢個世界有一種你講義嚟講咧，都要求。真實啊，或者呢啲嘢破除迷信啊，或者對宗教嗰種約制，佢有一種咁樣嘅即係我哋叫做真理嘅拱櫃精神。 嗯。 但係科技咧，如果同頭先講工具理性呢個理論嘅危機咧，因為佢係中性嘅，佢本身係被市場所利用。 係。 咁於是個問題咧就唔係咁簡單，好似頭先講原子彈咁樣，都可以令嗰個咁啱係一種博弈過程，令到極端化，所以唔產生戰爭，唔係呢個科技影響冇戰爭，唔係直接個因果關係。咁而家個問題麻煩的地方咧就係、咁邊個控制呢啲所謂科技嘅發展呢？好似疫苗啊，或者互聯網啊，或者其他嘢咧，咁好明顯咧就係透過政治力量啦。咁、政治力量咧，我哋當係簡化地講啲政治體制嚟資本主義咁樣嚇。咁佢好明顯咧就最大嘅效益嘅發生，就往往好多時咧就產生咗好多即係咩壓制啊，甚至唔公義嘅嘢之類咁樣。另一種咧，同一啲比較專制國家咧，又可以運用佢作為控制人民嘅一種手段。所以咧，即係話佢由於佢係咁中性，係咁冇所謂自我反省嘅能力啊。科技啊，咁同市場掛鈎，呢個市場嘅意思就係睇你嗰個政治體制同埋呢啲政治人物咯。咁除非咧，我哋用翻以前嘅呢啲聖君言相，呢啲政治人物個個都係好人啊，個個都係對有人道思想啊，咁呢個就係一個方式。但似乎咧， 你而家個弊法咧就係話嗰啲政治家咧越嚟越無知嘅。 可能係啊， 係啊，你即係反而你越無知，可能得到越多人，因為始終咧，即係柏拉圖都有講啦，即係你始終盲目嘅群眾係多數 嘅 嘛，嗰度大劑啊嘛，你無論係就算你有選票都好啦，你分分鐘選咗個錯嘅人出嚟噶嘛，咁嗰陣時幾大劑，你好大鑊 嘅 喎。 某程度上都發生緊嘅呢樣嘢。 係啊， 譬如我哋講社交媒體啦，社交媒體裏面就衍生到好多KOL 啦，亦都好多陰謀論啦。咁嗰班 KOL 同其實 可能是不學無術的嘛，即不是個個 KOL 都不學無術，但一定有一大班 KOL 其實是不學無術的，即是他是沒有那方面的專業知識，根本上可能連那方面的大學的程度都沒有。 有些 KOL 大部分 KOL 都不是販賣知識的，你現在看很多即是他只不過是有些女，尤其是女仔啊，或者男仔都係啦，即係我扮靚啫嘛，每日有著件靚衫，又點樣扮影張相，咁啲人就撐啦，就追星 啦。嗰種都唔係好大破壞力嘅，大破壞力嗰啲咧係 好犀利㗎， 係講一堆似是而非嘅嘢， 係 跟住咧有好多追隨者又信嘅，即係咩方面都有啦。咁譬如講疫，譬如講啲中性啲啦，講疫苗嘅有害嘅，或者係疫苗裏面有晶片，跟住會監視你嘅，跟住或者係打疫苗其實對呢個病冇關係，或者係有啲唔用統計數字啦，好叻嘅。譬如就係話，譬如英國最近新冠死嘅人裏面咧，大部分有打疫苗嘅，但係跟住佢又冇講，其實英國有幾多人打疫苗？尤其是係嗰班老人家打疫苗，英國差唔多係全部嘅年紀大嘅人都打疫苗噶啦嘛，即係個 第一樣染 接種率好高嘅，咁死嘅人梗係打咗疫苗嘅多啦，因為個份母大啊嘛，嗰個分子梗係大噶，佢又唔講個份母大，就話俾你聽分子好大，所以呢樣嘢冇用，即係唔用一個統計學嘅數據去呃你。其實我係好肯定嗰班人咧係識統計嘅，唔識統計係唔會咁講 嘅。嗯，係即係只不過佢為咗某一啲目的，佢就扭曲咗嗰啲知識，或者即係講啲唔講啲，所謂 half truth 啊嘛，即係英文我哋叫做 half truth。咁你就最危險嘅呢啲。 即係你知道足夠多嘅知識，覺得自己啱。 是 但是就不懂足夠多的知識知道自己不對， 而且他根本沒有，你很多在網上發表言論那些，他不是真的那方面的專家的，他也不會花時間周圍去看， 有些人甚至是跟稿讀的，我在第二度搜集到這些這樣的論點，然後我自己砌埋一篇東西又可以出來 說了，很多網站賺很多錢就是靠這件事而已，他沒有記者周圍去訪問的，是啊是啊，那些所謂內容農場就是這樣嘛。咁然之後咧，就以最鬆動嗰樣嘢咧，就越吸引噶嘛。佢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你吸引人就得噶啦。吸引人我就多啲人睇，我就有廣告，我就有錢， 社交媒體 得人驚嘛。 社交媒體嘅問題咧，就係令到一啲冇 editing 嘅，即係冇人監管你嗰個質素 係 嘅信息咧，大量咁樣傳。 但你又唔可以委託某一啲人監管嗰度產， 係啊， 你嗰度弊喎。 嗯， 即係你明唔明啊？咁我揾邊啲人去監管呢？跟住呢即係西方都有啦。咁邊個去監管嗰啲監管嘅人呢？又邊個去監管嗰啲監管？ 所以監管者呢，社媒呢個科技嘅根本問題呢，就係佢可以容許到一個可能是假的信息，即是劣幣驅逐良幣，其實假的信息更加傳播得快，咁呢個就是社媒的問題啦。咁呢個又真係暫時冇乜好的方法解決嘅。咁咪你講，我哋頭先講個自動駕駛啊，自動駕駛又好有趣嘅。咁我喺麻省理工嘅時候咧，就有個實驗室咧係咁嘅，就係佢出咗個問題，就係如果係自動駕駛嘅車咧遇到一個場景，就係佢一係咧就撞死幾個途人，一係咧就自己冚埋牆度撞，可能個司機就會 撞死個司機， 係撞死個司機就係司機一個人嘅啫。咁到底咧，如果你作為呢個開發者，或者你作為呢個車嘅買家，你會選擇呢個 AI 係點樣運算嘅？即係撞死多啲人啦，定係撞死個司機啦？ 撞死自己。 咁咧佢咧就即係擠一個電腦呢個問題咧，咁啊大家去投票，咁啊俾啲學生去投票，咁啊麻省理工都好國際化噶嘛，咁有結論得出嚟嘅，就係某一類文化嘅人咧，就會揀咧偏向咧就係保住自己嘅，咁另外一類文化嘅人咧就會揀咧係少啲犧牲嘅， 即係捨身取義， 係捨身取義，即係咁咧就原來同文化有關嘅，即係 我一定呢個事， 因為同自己嘅文化有關，咁但係嗰個， 但呢個結論又好危險喎， 點咧？ 因為你在麻省理工有幾多個代嗰啲人係咪真係代表嗰啲文化？ 是啊、 又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喎。即係話你麻省理工所以可以揾到我唔知啊。譬如話你日本人係咪喺美國留學嘅或者美國移民嘅日本人嚟做統計咧？ 嚇、 有 bias 係 有 bias 㗎，所以即係而家啲人類學家咧都喺度嘈緊啊 ，Ruth Benedict 嘅嗰陣時咧就寫咗本書㗎嘛，叫做《菊花與刀》啊嘛，係啦，就係講日本文化嘅民族啊嘛。但其實佢只係調查過在美國的日本人嘅啫，佢從來冇去過日本，佢又唔識日文喎，佢唔識睇日本啲書喎，咁你於是啲人就會喺度抄出嚟啦，即係話你呢個講法咧，可能啱，可能唔啱，但係其實你係證明唔到嘅，因為你嗰個樣本啊。 嘅問題咯。 所以生人永遠都係呢啲問題。 所以你一講到話某個文化或者某個民族咧，就好危險嘅事咯。 不過我想講，其實問題更加深層次嘅，係冇人揸嘅車咧，其實有一個我哋叫做法律責任嘅問題。其實而家 兩樣都有道德責任、法律責任都有。 法律責任嘅問題啦，其實無人駕駛技術咧，相對都好成熟嘅。 係， 即係譬如我呢個貨倉裏邊啦，你見到一啲無人駕駛嘅鏟車啊，咁樣將啲貨推嚟推去，跟住俾個人執貨咁樣。因為個貨倉裏面冇人噶嘛， 係 佢唔會撞到人嘅。 係， 咁嗱呢啲場景咧，就其實已經係用緊嘅啦，好成熟。即係我相信其實你擠嘅車在馬路行呢，它撞到人的機會都很低很低很低， 是 但是呢就算多低都好，就算是比人揸車低100倍都好，意外總會發生的，迴避定理。如果意外發生的時候，因為都發生過幾次，無人駕駛在試車的時候有意外死人，那到底誰負責呢？因為其實車是沒人駕駛的， 即 是你不可以個乘客負責，亦都不可以要個開發的工程師負責的，那沒人負責，那是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呢？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你能不能夠令到，因為它其實都是用晶片的，就是用演算法去駕車的。好了，你的演算法是不是應該要打埋嗰啲啦，即係譬如話，遇到一個情況，如果一個人死同五個人死之間，就老虎都死一個啦，係嘛？咁佢唔問嗰個係邊個？譬如死嗰個係總統咧，嗰五個咧原來係逃犯嚟咧，咁係咪撞死五個逃犯好過撞死個總統咧？即係因為係咪你要將所有呢啲可能性都擺曬入去嗰個演算法裏邊咧？咁同埋佢無人駕駛個車，佢知唔知道坐喺後邊嗰個係總統咧？啱唔啱啊？呢個好緊要喎！你有時係唔係我哋唔係講數目噶嘛，陶學長唔係話死一個一定好過死五個噶嘛，要睇五個係咩人嚟噶嘛。 所以咧，本來呢啲係我哋叫道德嘅 dilemma， 即係兩難色嗰啲問題。 係啊， 阿 Michael Sandel 佢成日講就係一個火車咁樣，如果衝埋去個方面會撞死一個小朋友，另一邊五個人，咁大部分梗係撞死一個啦咁啊，即係用數量上。 係啊， 但呢個又變成公理處嘅問題。係 啊， 但咧而家唔單止係呢種問題。就比我哋呢種功利主義或者義務論呢啲所謂哲學問題更加複雜，就係因為你 set 個 program 嘅陣時咧，即係某上你有一個判準噶嘛，個判準咧同嗰種頭先嗰種假設性唔同，嗰種情形下邊咧，即係因為我哋有個意志，即係通常會出現個問題就係、是。你如果係舉個例子，你推一個人落去，令到個火車改變痕跡咧，你好多人唔做嘅喎。 係， 喺一階段我哋用數量嚇撞死一個人咧，始終係冇撞死五個人咁大嘅價值，即係意思係從價值取捨。是但係咧，到真係而家你係事先 set 一個所謂 program， 就係你見到馬路裏邊咧人多嘅方面咧就 唔好 撞一個，或者係頭先講嘅撞碰牆咁樣。 係 咁呢樣嘢本身就好值得爭議啊，甚至係好難解決。 同埋你最初你點 set 咧？即係你個演算法裏點樣可以定到呢樣嘢？同埋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你架車有咁嘅演算法，你係咪要俾嗰個消費？即係我買呢架車之前，你要話俾我聽先。 俾個消費者知道。 係啦，你個演算法係乜嘢演算法？你係咪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你架車會點做？因為嗰陣時我冇辦法控制噶嘛。 呢個又引申咗一個問題。 點咧？ 就即係其實人工智能咧，就唔係真係咁智能嘅。 係啊。 咁咧，原來咧，人工智能咧係受有限制嘅。 係。 啊，即係譬如人工智能冇道德啦，人工即係起碼暫時我哋覺得短期內，因為數學上面我哋都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嘅。咁人工智能唔會有道德啦，唔會有一個價，佢可以有價值判斷。係啊，你可以話俾佢聽 邊啲好邊啲唔好。 多少佢可以判斷多少，但佢判斷唔到咧，就係邊個人嘅價值高啲，邊個人嘅價值低啲。即係譬如車主，我梗係想你保住我條命啦，我價值梗係。 唔係同埋你簡單啲，譬如話你撞死只貓，梗係好過撞死五個人啦。即係你都有個價值喺度嘅，即係你唔能夠話即係動物嘅生命當然係平過人啦。即係你呢個好壞，你可以計到。 因為人嘅思維係識應變噶嘛。 同埋你人錯咗冇計啊，因為佢要負責任啊嘛。 係人要負道德責任。 係嘛？佢負咗道德責任，你冇得拗。譬如話佢撞死 唔負責任噶，你 佢撞死咗五個人之後，咁佢咪你可以告佢，或者佢自己 坐監啦， 係啦，諸如此類， 或者良心譴責啦。 咁如果調翻轉，佢犧牲自己救嗰五個人，我哋讚揚佢啦。咁我哋點樣幫助佢啲家人啊？其他佢即係你有一個後果嘛？但係你車唔得啊嘛，大佬。 係啦，個演算法你冇可能懲罰嘅演算法，或者懲罰嘅工程師都唔合理。 工程師可能死咗添啦， 即係起 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你點樣去賣呢架車咧？你嗰個演算法係什麼演算法咧？哇！你要解釋俾個消費者聽。 好麻煩嘅喎。 係啊係啊， 係嘛？ 你會犧牲自己嘅。 啊，不如我問你要我買架咁嘅車，我實問你嘅。如果咩嘅時候呢架車會點算咧？咁你答唔答到出嚟咧？ 嗯， 所以。所以而家有啲科幻電影啦，都成日講話，其實我哋會唔會人類俾呢、這個演算法或者俾 AI 取代呢？咁我嘅睇法就覺得其實某一啲工作咧就會嘅，因為有啲工作真係重複或者係電腦會做得比人好嘅。咁但係其實又唔需要太擔心。 我嘅諗法就係咁，我會擔心嘅。我認為咧，如果有個秦始皇咧，佢就可能即係要 AI 唔要人嘅。係 啊。 你咪係咪啊？即係你要諗諗，即係喺一個即係你有個唐太宗咧就唔怕啦。 嗯， 即係或者孔子做咗皇帝咧就唔怕啦。佢梗係重視人多過機器噶嘛。但你有個秦始皇，我就唔敢包啊，大佬。你站喺即係你而家，如果你話希特拉喺而家又完全兩回事嚟咯。佢打仗唔使用人嘅，用 AI， 佢梗係揀 AI 啊，大佬。 所以咧，今晚我哋傾個其實傾咗啲危機咧，其實好難處理嘅。一樣咧，科學嘅求真精神。一轉化咗做技術嘅陣時咧，我哋遇上一個技術嘅世界，已經唔係以前嘅所謂科學家去決定啊或者開發嘅問題，佢好似個齒輪咁自動滾動落去啊，一個輸送帶每日都喺度更新緊，每日都喺度發展緊。咁包括咧，我哋頭先咁總結咧，有啲地方就包括係地球嘅暖化嗰啲問題啦，嗰啲地方 未有時間講 人工智能嘅問題啦，甚至係人類嘅道德嘅危機啦，又甚至係人類嘅資源上邊嘅控制住邊嘅。長命啲、短命啲咧，慢慢有大扎新嘅問題裏面出嚟。 係啊，第日第日啲賊用人工用嗰啲用啲 robot 去打劫你都幾大劑。好啦，今日講到咧，時間差唔多啦，我都見到阿基哥喺度啦。那些年張偉基啊，跟住落嚟嘅。咁咧就聽晚咧，阿飛哥咧就請嚟岑念英同埋洪清田啊，講如英時的一生。咁我哋聽最後一隻歌啦，就黃婉之唱嘅，叫做《低科技之歌》。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 拜，拜拜。 快写到遗憾。